吧。 幾好飲啊！嗬，嗱，你頭先咧咪問我點解要叫呢個豬骨煲嘅？因為食咗可以靚啲咯。你睇下個煲裏面又有豬軟骨啦，有豬手骨啦，仲有尾龍骨添喎。尤其是你可以睇下啲豬手骨裏面啲筋啊，佢啊個皮膚好有營養噶。同埋咧，你咪話驚肥嘅，食呢個唔怕肥噶，因為咧佢含高脂肪啦，同埋佢又係自然食品喎。咁我哋就唔使成日下下都出去食嗰啲咩營養補充劑啊嘛。始終食啲自然嘢都係好啲嘅。啊，我哋又又成日都要補濕，又要美白喎，所以咪喺呢度落多啲功夫咯。呢度話好多嘅火鍋山料都係呢間鋪頭自家製嘅，嗱就好似呢個咁啦，即炸嘅響鈴丸咧好出名嘅喎，仲有呢個手打墨魚滑、太子鮮蝦卷啦、手包雲吞同埋水餃雙拼啦，全部都係即叫即整噶，所以咪特別新鮮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咁啊，听日我哋去饮茶啦，我哋都睇下我哋去饮茶咧嗰、那个散步路线啦，好唔好？嗯、啊，嗱，即系红色嗰啲地方咧， 真系好多都唔识噶啦。 系啊，红色嘅地方咧，大家千祈唔好去啦。即系大家如果系即系搭地铁咧，就其实就应该系朗屏村、朗屏站嗰边落车啊。嗱、嗯，朗屏站就呢边啦，系咪？嗱，呢一個西鐵元朗站呢邊啦，咁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叫散步路線啦，差唔多係一個站嘅距離嘅啫，差唔多廿分鐘，其實好快就行完嘅、嗯。人多嘅話咧，咁我諗即係頂多就個零兩個鐘啦，我諗唔會好耐嘅，即係除非有意外嘅啫。咁但係咧就嗱，即係其實就係呢個框框啦，主要就係呢個框框啦，係咪？咁就係喺呢一個所謂水邊圍啊嘛，水邊圍村出發呢邊嘅位， 水邊村 啊，咁然之後就行。是不是行一條直路啊？好短嘅啫喎，真係 大馬路 好少嘅啫，其實係就係行呢個係咯大馬路咯， 三個輕鐵站咯、 啊。咁啊就去呢、這、一個呢、這個行香老餅加 shopping 咯。我哋最後尾就係即係去完飲茶，然之後去 shopping 咯。啊咁啊！ 不過我覺得有幾樣嘢注意啦。第一就係、是啊、我覺得我哋呢一次咧、啊、就唔係走入去元朗咧、啊、踩人場， 絕對唔好 曬馬。 唔好嗱，即係你聽阿 A.O 嗰個講法咧，就千祈就唔好做呢樣嘢。佢就係話啦，嗱，其實而家坦白講，好多嗰啲咁嘅村民咧，其實都係良民嚟嘅。即係你真係收錢做嘢嗰啲，而且係好多外來人，你包括咩泰拳拳手啊， 南邊圍村 啊，南邊圍， 佢、大部分咧。我聽講咧，都係七八成咧，一係就賣咗俾即係我哋，一係 租客嚟嘅， 租客 嚟嘅， 真係原居民咧一兩成嘅啫。 係啊 ，OK， 就算一兩成裏邊唔會所有人都係黑社會嚟嘅，就算係黑社會都好，嗰日都避風頭啦，係嘛？係 啊， 你唔好同人哋傻啦，係嘛？嗰日我哋咁多人入，嗱你最少幾萬人， 係、 啊，但係我都提大家嘅，即係可以唔去嘅咧，未必一定需要去。咁、我哋去咪得囉，你都係顯示我唔怕你，同埋我哋要即係將呢一個嘅黑警、黑社會同埋警察呢一種嘅勾結，再加埋對中聯辦，呢樣嘢我哋要暴露出嚟啫嘛，加埋你嘅政府，唔係我哋去嘅目的係呢樣嘢嘅咋，唔係我唔係嚟同你打交啊，大佬， 唔係佢就係要即係同起碼就係同黑勢力說不，即係要反黑掃黑除惡，大佬，即係你而家你咁樣做，你仲要動用一切嘅力量，你十八鄉喺度恐嚇我哋，就喺度話咩啊嘛，即係會有後果啊嘛，或者差佬如果搞呢個不反對通知，又係當差佬冇到嘅呢一個十八鄉係咪？ 喂，究竟而家？是不是真的成立了一個叫元朗共和國？ 是啊，我懷疑是的，其實是。 喂，大佬，而家究竟元朗是邊個統治？ 所以而家今日嗰班即係空姐啊，同埋嗰班友仔咧，即係去呢一個機場嗰邊咧，即係集會好嘢啊！ 就而家做埋嗰啲咩元朗嗰啲 passport 啊嘛，係咪要搞簽證啊嘛，係咪？如果入元朗，千祈唔好入去啊！就同大家講啊嘛，喂大佬，即係你而家你目中無法，目無法紀，你林鄭月娥你仲有咩面喺度講咩法治係香港嘅根基啫？食屎啊你去！ 喂，第一個破壞法治嘅就係、是、你林鄭月娥，就係、是、你盧偉聰，就係、是、你中聯辦啊！喂，你一次又一次釋法，條數我都未得同你計。OK， 你應承咗我哋咁多年嚟話有民主，都未有，亦都未得閒同你計。 嗯， 你而家係踩緊得我哋咧，係我哋冇得唔反擊。 嚇、啊！ 唔好話我哋激進啊！老實講，我哋都即係心如止水啊！好多人都已經。 而家啲村民比我哋仲激進啊！ 你又玩 DQ， 又玩確認書。OK， 跟住所有由商界到所有嘅基層嘅組織，嗯、到諮詢委員會，全部俾你班人壟斷啦、啊。雖然我上一次講啊嘛，我話你唔清洗你嗰班的係馬仔，你走嚟清洗我底，佢而家冇一個敢 at 啊，個個都喺度講話要撤回啊，個個都話要獨立調查，同埋要你嘅官員問責啊。 最新嘅律政處嚇、 啊，律政處嗰啲人都出嚟講，睇、下你點樣告我哋啊，到時因為都要律政處噶嘛，差佬。 嗯， 睇下日後告差佬嘅時候會點咧。 嗯， 係咪啊？ 咁佢咪揾何君尧走去告咯？何君尧嗰边都有律师嘅。 你班差佬而家就嚟收委任证同我哋。 系啊，哦，原来委任证咁样用噶嘛？啲人问， 就系、是、咁样影相俾我哋睇啊！ 即系攞嚟恐吓人，喺度做政变。 喂，而家我呢一次我就撑张建宗啊， 啊， 系咪啊？虽然佢系屎啲，都系深谋远虑啦，都系老奸巨嚟噶。 咁佢都系佢好买 嘅啫。佢起码有个过渡期，去顶咗林郑月娥落台先。OK， 跟住佢就名正言顺讲啦，我要独立调查。佢冇讲嘛，你话斋。林郑月娥讲话，我哋我唔会清算你啫。 嗱，唔系佢既然唔系佢点解点解腾咧？嗰班差佬点解腾咧？ 因为佢讲啊嘛， 佢讲系暴徒嘛，佢讲嗰班白衣友系暴徒啊嘛，佢嗰班白衣友系暴徒，然之后你嗰班死差佬话佢哋中华儿女啊嘛， 唔系佢所以佢面对呢一度咧，佢都系面对一个困境嗱、啊，第一。你單嘢咁大嘅反彈咧，黑社會冇得唔交人嘅。而家佢求 你先交得個十一個， 係啦， 你有冇搞錯啊？ 點止十一個啊？ 你嘅大佬咧，阿和哥咧， 我哋冇得閒走去播佢啫。你試下播下嗰段嘢、啊，起碼有超過五十個以上啊！ 你起碼揾阿和哥去問話係咪啊？ 石鏡全使唔使啊？何君尧使唔使啊？ 黄威信 啊， 当区区议员嚟噶， 扮 Q 有份爆炸， 不过唔紧要。你揾嗰十一个嗰啲细嗰啲咧，如果你话俾佢听，我而家报你暴动咧，最少坐六七碌嘅话咧，佢哋自己就爆噶啦个口供里边。所以已经讲咗啦，就话咧个个都认罪啊嘛。因为点解咧？认罪咧， 五十万边度够啊，大佬？ 认罪咧就唔需要喺个法庭里边揾证人提供证供，或者跟住佢自己出嚟讲。 五十万太少啦， 一年五十万都未必够啦，大佬。 系啊， 喂，你真系安家费真系咁 样。你暴动系几？ 你谂清楚喎，喂，而家嗰个状况，喂，中国嗰个经济状况紧张到啲咩咧？就系、是、喂，可能派俾嗰班人嘅安家費，中聯辦自己都唔夠 budget 喎。如果唔係，點解當區區議員都要粉墨登場，親自走去爆炸咧？係咪先？ 同埋你有冇發覺咧？即係除咗中聯辦， 佢唔係區議員咁簡單啊！嗰係區議員副主席嚟㗎，區議會副主席嚟㗎。 係啊， 嗰條友幾好係啊，嗰度契弟， 啊、 包曬咁啊！ 啊，有啲似啊，邊個㗎？ 跟住可能揾阿 Anthony。攞几条藤条打我几下， 个个戏系好过阿周浩鼎啊！周浩鼎咧就是、左手双包右手啊嘛， 唔系跟住仲有明报走出嚟就 proof 佢系有救柳俊江，但问题佢救柳俊江之前做啲咩咧？冇人讲噶喎， 拉铁闸咯， 咪系咯， 帮手抬个铁闸， 拉铁闸， 跟住系咁样行啊， 拉铁闸已经 collective action 啦。如果非法集结啊，你记得嗰阵时 唔使非法集结啦 ，riot 啦， 系啊。 告佢 riot 你直情， 喂你呢个系咩嚟噶嘛？呢个系有 collective action 啊嘛， 同埋你系 leader， 系啊， 你系领袖啊， 系啊 ，OK， 喂嗰阵本来啲人谂住咧入到车厢打镬之后话好够啦， 啊， 跟住啲差佬，成班差佬好似林卓廷啊，而家好多人啊，阿 Figo 啊，佢哋做一样嘢啫嘛，其实你系公职人员行为不检罪嚟嘅，去咗廉署报啦，因为点解啊？喺外国啊，美国啱啱先拉咗个啫嘛，就系嗰日。在科羅拉多州的時候咧，那個校園槍殺案咧， 因為確實亦都係幾驚嘅，大佬。佢唔敢埋去嘅，都俾人告啊！因為你嘅差人嘅責任就係去保護市民噶嘛。你元朗警區嗰啲友，你自己諗清楚，當日邊個落咗一個咁嘅 order 俾你哋？哇！你睇下，如果唔係中聯辦落 order， 唔係林鄭月娥成個特區政府嘅班子落 order 嘅話，嗰無論呢一個嘅尤乃強同埋呢一個嘅李漢文。邊個可以咁咁 就係咯，嗰條友嗱，接線生有個接線生，即係打電話，佢即係 send 個 message 俾呢一個潘小桃，佢話啊嘛，收到24000個嘅呢一個報警電話啊嘛，阿盧偉聰講大話得嗰幾百個，你個撲街，因為盧偉聰， 唔係就算頭先我都講過啦。你接第一個電話即刻派人落去咪得囉。 喂，跟住然之後喺度倒果雲，因為話自己條線俾人 jam 咗。喂，如果你解決咗就唔會人 jam 你啦，白痴。 咪係囉，咁簡單。 你咁簡單的道理。 喂，大佬嗰、那個李漢文，喂嗰、那個咁嘅態度分明係有人照佢啦。係咪，如果佢點會咁講，我冇睇時間喎。 喺港台記者前面喎，講緊嗰條友係講到明，我係港台記者喎、啊， 跟住同嗰啲黑社會講心領啦咁樣。 啊！ 哇！你真係你都算即係威噶咯喎。 係啊！ 喂，大佬，呢個係一個咩地方？你估呢度係柬埔寨 啊？ 巴基斯坦啊？菲律賓啊？啲落後嘅國家，大佬，大家揸住個鏡頭影。 段片最恐怖唔單止心領呢句說話，最重要係喂喺佢前面嗰個阿伯喺度講啊，喂嗰班黑衫人係咪走曬先？未走嘅話，唔該你行開，我再斬多佢一鑊。李漢文係唔出聲嘅， 仲喺度笑添。 係啊， 仲好心涼添。 係啊。 喂，頭先我講咗啦，嘥咗段時間，我就話我需要覺得探討咧，就係老共面對而家香港呢一個亂局咧， 點收科？ 點收科？是他講的啫，亂局啊！對我嚟講咧，就是一個逆權公民的年代，逆權公民咧，香港人覺醒的一個年代。他得兩個做法嘅啫，一就是全面強硬對付 ，OK？ 解放軍 係咯， 咪就係 last resort， 咪就係梁振英講嗰啲白痴嘢咯，即係梁振英、 梁君瑤、何君瑤、梁振英兩條契弟咧，就是、基本上咧係明示同暗示，甚至乎係即係叫佢哋嚟嘅。 其實 就係話咧，透過呢一個嘅解放軍去震攝我哋。 其實唔止嘅，720集會之前咧，有個叫盧文端一個北京嘅官員，佢都有寫，北京總之係北京嘅人，好親北京嘅人咧，佢都寫篇文，就真係空啊嘛。佢話咩？喂，收回自治權，出解放軍，收回終審權，都係北京認為可行去終結呢件事嘅選項啊嘛。 只係空啫，不過老實講。對我哋嚟講啊，相對佢哋嘅內地嘅高官喺香港嘅資產，甚至乎佢哋嘅國企，甚至乎佢哋嘅所謂嘅私人企業，我輸5蚊，你輸5億啊 ？OK， 就算對我哋中間階級嚟講，所謂嘅中間階級嚟講，你輸得幾多啲啊？路係咪？你救嗰班國企？你救習近平嗰啲仔女喺香港嘅資產， 即係我覺得 今年頭半年集資350億， 我真係同你人頭 你你真係嗱，你話你出解放軍恐嚇啦，你真係都搞錯曬對象。而家出到嚟遊行示威衝擊嘅主力係咩人？係後生仔啊嘛，後生仔一無所有，驚乜撚嘢？你解放軍啊 ，band 啲人最驚啊，李小加咯，李小加帶頭出嚟就話唔贊成啦，係嘛？边个有钱边个惊？ 喂， 坦白讲就 香港系你嘅白手套。OK， 你所谓一国两制，你唔好以为你俾非法我哋啊，你以为你俾着数我哋啊？系因为你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窗口同世界接触啊嘛。你外国嘅投资，佢话所谓嘅七八成系透过香港嚟投资内地，咁因为佢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低税嘅天堂，甚至乎系有商户同大陆嘅税务协议一样嘅减低一个税率啊嘛，同埋有咩事嘅时候，香港都有套法制喺度啊嘛。 啊，一嚟啦， 其实唔止嗰样嘢。 你要同我哋，你同我哋揽炒，我怕咩你啫？ 怕噶？ 喂，大家 搞错晒， 横掂你都讲咗粗口啦、啊。喂，我哋勾一条齐一条，系咪啊？喂，我输5蚊，你输5億喎、 啊，揽炒好 香港股、 啊， 香港股市本身系一个好强嘅维稳工具，系维讲紧维稳，唔系净系维香港稳，系稳系维成个中国稳啊！个原因系咩咧？喂，你谂下，喂咩上海咩社保基金，或者你好多嗰啲省市嘅退休基金咧，其实系落咗嚟香港嗰度买咗好多香港嘅大蓝筹嘅。你讲紧由汇丰去到港灯，去到乜咁样，喂，全部都系有嗰啲社保基金手影喺度。 同埋呢，如果你咁做呢，就捉你之爆啦。 嗯。 OK? 咁呢就全国起嚟啦。 係啊。 你仲大鑊啊。OK? 退休人士攞唔到社保。 你同我哋攬炒，同我哋冚家產啊。喂，我哋有咩啫，我哋有几百万人咋嘛，係咪啊， 即係。 喂，如果你要做强硬路线，你就算出解放军可以震慑于我哋一时。点解我哋可以搞到呢一个运动？成个反逃离条例嘅运动、 啊， 因为我仲有资讯自由啊嘛，唔通你焗我用呢一个嘅百度啊？ 唔系我哋， 唔通你焗我哋用呢一个嘅微信啊？唔准用 Facebook 啊？ 我哋 唔系啊，系你真系出解放军嗰一刻开始，解放军都唔肯啦。个原因系咩咧？ 我哋睇下阿梁振英个白痴，真系等先啊！佢点样讲？哎屌，真系 走咗咯你 个电脑 唔系你谂下喂。解放喂，即系肢解即系喺社保基金嗰度攞最大笔钱嗰班就是、退休解放军啊嘛。喂，退休解放军喂一听到你要走落去平报嘅话，喂佢仲唔起义？ 唔系佢哋头脑简单谂唔到呢啲嘢噶，阿郎，即系你点？ 即系正如差香港差佬咁。O K 吓， 佢点会谂到啫？ 你唔好太高估。嗱呢啲嘢咧，你攞嚟贴呢个连龙墙 O K 嘅。我覺得就 喂，喂呢樣嘢一定要同嗰班自由行嘅朋友宣傳啊！真係 好多嘢啦。 你對差佬嚟講，喂，阿沈志偉大法官都已經講咗俾你聽啦。You are well paid for it。喂，你係出糧噶，你三分二嘅人工啊，都係挨屌嘅咋，大佬，你挨仲仔嚟嘅咋。 嗱，我哋睇下 你點值30,000人工啊？ 阿梁振英嘅白痴講啲咩先？嗱， 終於揾到啦你。 好啦。咁啊，第一段就廢㗎啦。佢話香港有部分人不斷打擊自己警察嘅執法能力，一時咧就起警察加人大，一時咧就告警監會、監警會，一時咧就告廉署，一時咧就喺拒捕嘅時候咧就被就喺度話咩啊？就係咧被咬傷手腕啊！ 即係拍牛仔做嗰啲嘢。 哦 ，OK， 係啦。嗱，呢啲手法咧係有心無意間咧逼特區政府要求解放軍出動啦。特区政府点咩时候会要求解放军出动呢？咁其实如果你根据翻呢一个基本法佢讲嘅，一啲咩人道灾难啦、啊，二嚟就系嗰啲咩即系被袭击啊，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已经系即系喂大佬， 基本法18条紧急状态令， 紧急状态令啊，同埋即系已经系嗰个管治上面啊，已经有严重嘅危机啦，呢啲咁嘅嘢啦，嗱， 仲有你就系要由行政长官主动提出， 系啦，即系你自己认衰啊。即系你而家你认咧，我搞唔掂啦。嗱，我即系我嗰个管治咧，我已经系失败噶啦，已经系自己认输。 嗱，老实讲，好多香港人咧，我估有60-70萬人最少系揸住外国 passport 随时走得。OK， 当然就系揽炒啦。即系本来我喺呢度建立咗个事业啊，甚至乎我嘅生意咧就一铺清袋啦。但系你清多定我哋清得多？系咪啊？我而家唔系同你斗空啊，而系在于实际啊。你倒不如政治問題，你用翻政治解決啦。你透過武力解決，例如而家你用呢一個嘅差佬，再用解放軍，你係解決唔到個根本嘅問題。所以你得一條路走嘅啫，就係、是、讓步、懷柔。 啊、 香港呢個地方，正如頭先我準備講嘅咧，或者已經係講咗少少嘅咧，就係、是、你完全冇辦法只同一個自由嘅社會咁樣抗爭嘅。你喺大陸得，你可以封閉資訊，你可以透過黑社會嚟兇啲民眾，你亦都可以透過公安，係嘛？棒打，因為你控制咗個傳媒，唔單止係主流傳媒，亦都係網上嘅媒體。但香港係唔 work 嘅。但你香港你要利用佢做白手套嘅話，你一定要容讓我哋上 YouTube 噶嘛？我哋你一定要容讓我哋去揀呢一個嘅。Twitter 噶嘛，或者 IG 噶嘛，或者系 Facebook 噶嘛，你除非呢啲嘢都全部收晒，咁好啦，恭喜你，你提早结束呢一个一国两制 ，OK？ 啊，唔系， 还掂你讲到咁勇啊嘛， 你仲要喺呢个时机提早结束一国两制，呢个咩时机咧？建国70周年。 出年台灣大選呢兩個軟肋咧，佢係唔敢亂咁。 你仲有你而家係同美國佬不斷喺度講緊數。 係啦 ，OK。雖然美國人就好唔想做呢樣嘢，就係、是、我哋利用佢作為一個共幹，同共產黨鬥嘅共幹。但係老實講，你當日要暫緩，其實你已經讓咗俾美國佬一步嘅，你輸咗俾 Donald Trump 嘅啦。你還掂都係輸，你 cut loss 啦，你止蝕啦。而家老實講，如果當日6月9號嘅時候，我哋100萬人遊園行，你即刻話撤回。唔會發生12個嘢，我哋越加越多嘛。老實講，而家你俾嗰、那個上次阿世良講咩啊？最低消費啊， 係啊， 即係呢個撤回加獨立調查。喂，我哋都未必制啦，而家。 咪坦白講，呢兩樣嘢。 喂，你起碼要懲罰翻嗰啲差佬，同埋你要解決個黑社會，因為你變成係香港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啊，官商鄉黑啊。今次就冇乜伤， 你系永远有个阴影喺度。 其实都有伤噶，你谂下。 如果唔系边个找数？ 阿黄威信咪就系伤咯，喂大佬呢条友，佢自己咧本身咧毕业之后咧就考警察，跟住中途出家，跟住做律师，跟住咧代理埋新鸿基啊嗰啲收地生意，呢条友先至系官商乡黑啦。嘅一體集於一身嘅，其實係 新城接 佢個個位打曬嘅呢條友。我上次咪同阿毛哥講，喂呢條友，喂中場又打，後衞又打，前鋒又打，呢個嘢係，所以屌鳩佢係啱嘅。 唔係同埋呢啲人係全部懲罰嘅。喂，如果我係阿爺嘅話，你要採取呢個懷柔政策，你一定要清洗你嗰班喺香港嘅保皇黨啊！喂，呢啲係你嘅近身，本來係幫你去宣傳一國兩制幾咁好，幾咁好。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个水平太低啊嘛，太渣啊嘛，连掌握民意嘅能力都冇。喂，话俾你听，喂唔得呢单嘢，你捉到香港人嘅底线噶咯、啊。喂，你已经喺过去嘅日子里边，透过不断喺度剥削紧我哋嘅自由，蚕食紧我哋嗰个嘅一国两制，破坏紧你嘅承诺嘅时候，喂，今次系一个最后一根稻草，我哋一定要拉落。 喂，但系问题而家你讲紧嗰样嘢，咪就真就系习近平嘅困局咯。咩叫习近平困局？就系话喂。佢自己本身就係諗住五年前即係靠強硬，即係立場強硬咁樣啫，走去搞掂咗呢一個嘅雨傘運動。喂，咁去到今時今日， 唔係靠立場強硬嘅，唔係我其實 好多權謀噶嘛，講緊。 坦白講，其實佢根本係冇計嘅，但係冇計咧，就只能夠咧拖咧，其實根本上咧。就唔係因為佢自己喺度咩持久戰乜乜乜乜，其實根本上就係佢咧，即係叫做係即係。佢係優柔寡斷嘅啫，係 咪？唔係唔係 ，no no。上一次佢係有個策略嘅，後屘我總結佢嘅總嘅策略點咧？佢就係不妥協，即係話我831個框架， 又唔流血啊嘛， 我死唔讓。好，跟住我唔陣噶。OK， 由你哋自己鬼打鬼， 咪就是、人民鬥人民咯。呢、這個 跟住我哋咧，就是、究竟討論撤唔撤銅鑼灣，撤唔撤旺角，撤唔撤金鐘嘅問題上邊咧都拗餐懵。 係啊， 但今次唔同。因为大家 be water 啊嘛， 唔系同埋即系 李小龙嘅金句啊嘛 ，be water 嘅意思系乜嘢啊？ 唔系我哋， 喂我哋 而家将嗰 倒落去呢个杯度，纸杯度就变纸杯。OK， 倒落去个 vase 度就变，即系 灵活应变啦，最简单。 喂，翻屋企唞唞，冲凉，恰多两日，甚至乎 Anthony 咁，佢去旅行，咪翻嚟你咪好精神咯，大佬屌，咪系咯， 第二，第二 家代救过咯。 讲紧嗰样嘢，习近平佢系需要一个政治上面嘅胜利，走去开佢个三中全会啊嘛。 佢所以政治上面嘅胜利， 冇啊，唔系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啊。 啊，系唔该， 四中全会拖咗成两年啊，差唔多 18个月。 佢主要咧就喺贸易战里边，系保住自己。OK， 香港嘅问题，佢本来已经系落咗 order， 就系不可以流血嘛。甚至乎你冇理由你嘅特區政府係用差人去做嘛，咁所以佢咪揾黑社會嚟搞咯。咁點知搞咗佢大頭佛啊嘛？喂，而家佢冇得再翻轉頭噶啦。嗱，你一日出解放軍，得一條路嘅啫，你揀嚟啊嘛。咁大家攬炒啦。第二條路，你就係安撫民心，懷柔政策。好啦，而家唔止嗰兩三個最低消費噶啦。系咪？你除咗要人头落地，你需要独立调查，仲要撤回之外，喂，你仲要解决呢个香港市民对警察嘅信任咁？ 唔系，不过我坦白， 但问题用你条桥， 我觉得咧，佢怀柔政策之前咧，起码呢一个月咧，都唔会得让步。点解呢个月？ 呢、這个要睇我哋啦。嗱，我哋老实讲，我哋都好攰。 即係我哋真係即係唔係身 physically 即係唔係身體嘅問題，係真係身心俱心好疲。因為佢計算我哋香港人嘅做法就係、是、你香港人好務實嘅 ，OK 就諗住暫緩咧 OK 嘅啦。但如果咧我哋死掠咧 ，keep 住我哋呢個所謂嘅 momentum 嘅話咧，佢哋真係冇我哋辦法。 不嬲都咁講。 同埋因為點解你哋一次一次咧？本来我哋都即系明金收兵，都识咗少少火。 我都话你玩持久战，就要令到佢越持久越扑街，要即刻摊牌，即刻让步。 你喺元朗嗰个恐袭里边，原本有好多人咧，都已经冇过去嗰个礼拜里边，我睇我啲 Facebook group 乱字嘅，或者我啲 WhatsApp group 乱字嘅，已经冇乜人讲噶啦，即系少咗啊！即系嗰啲普通嘅市民大众或者嗰啲所谓嘅既得利益者啊、中产阶级，话你见到元朗呢单嘢。就算你藍絲都同你撐唔到落去啦，點撐啊？喂，佢而家係無區別嘅恐襲啊嘛，你著黑衫又打，你著粉紅色衫又打，著白衫又打，大佬，嗰啲係好多係細路嚟噶。 唔係卧創城嗰啲咧，就真係剪接陷害林卓廷，話佢先撩者戰，都俾人丙到七彩啦。喂，但係問題即係用你哋嗰條橋去到以搞掂件事，擺平香港作為結果，走去叫習近平。 佢冇得選擇啊！ 開四中全會，佢只能夠交出權力嘅啫。 冇得選擇，因為點解咧？香港呢一役咧，佢隨時搞到自己都倒埋台。因為點解你不可以不忽略一樣嘢就係咧？佢裏邊咧 路線錯誤啊嘛， 嘅權鬥係好激。我不排除一個原因咧，包括喺西環裏面去掟，即係俾我哋去掟，甚至乎元朗一役咧，佢隨時係俾人擺咗度。佢都會震怒噶。喂，我叫你解決香港嘅問題，我落咗個指示就係話讓少少步，但係唔好流血。喂，你搞到咁，你搞新城市一役，搞呢、這個元朗一役，喂，搞到我灰頭土面，搞到要逼我出解放軍。 嗱，老伯，嗱，所以咧。聽日就係有一個正常咧。如果你有鐘擺效應嘅話咧，聽日就唔會出事。上個禮拜出事，聽日就唔會出事。 我希望。 咁但係咧，就有權鬥因素，因為而家開緊北大河會議就開啦。嗱，所以我就話點解呢個月內咧，即係中共咧就唔會對香港讓步，咁解啦。開完之前咧就唔會讓步嘅，係喺入邊傾。咁但係如果咧你聽日出事嘅話咧，咁啊習近平就頭痕啦。咁你就睇下對家咧。敢唔敢惡啦？聽日就 唔係，所以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咯。我哋使唔使開多節定係還是係差唔多啊？ 我覺得差唔多啦，夠啦。 加加時啦，係咁多就係。我覺得習近平喺呢個頭痛嘅問題上邊咧，我最後估計同埋結論就係咧，佢係會拖我哋嘅。OK， 但係你諗下過去呢個 拖已經冇越撲街啦，已經無效管治啦，已經係。 你過去嗰個禮拜裏邊，本來唔敢表態或者唔方便表態嘅。都陆陆续续要 连 A.O. 都出声，大佬，喂，香港有几多个 A.O. 啊？ 四百几五百， 而家系四分之一。 我当你八百啦，我唔记得啦，而家具体嘅数目系咪？ 好大镬嘅呢样嘢系，你而家喺呢个无效管治，已经系崩溃啊！喂，堡垒系由内部啊，系即系 攻破 噶嘛？你而家系破晒，你而家千疮百孔嚟嘅，成个特区政府系。 但系你咁讲，习近平自杀都唔掂，你谂下佢怼冧咗周永康， 系咪？我覺得佢咧，如果佢真係醒嘅話，當然啦，你又會 醒嘅話， 你又會覺得我係用一個正常嘅智慧嚟。 林鄭吞槍啊！ 喂，佢自己出嚟講啦，撤回啦。哎，我哋成立個獨立調查，大家咁多意見，咪淨係調查差佬嘅，包括埋示威者嘛。你成日講嘛，我哋勾結外國勢力啊嘛，主力調查呢樣嘢。睇下美國佬做咗啲咩手腳，還掂你同中美搞緊貿易戰。系嘛？成日每一次外交部嘅記者招待會就係抽美國佬水，就話佢係幕後黑手啊嘛！攞證據出嚟 ，OK， 我哋幫你手作工 ，OK， 咁得啦，揾李柱銘上去，揾黎智英上去，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呢個傳召證人嘅權力噶嘛？如果唔係佢要犯咗刑事噶嘛？係咪？如果我係阿爺，應承曬呢 ，OK， 大家亦都唔好急。慢慢掃啦，人頭落掣就掃咗鄭若驊先啦，李家超先啦，盧偉聰就差唔多退休㗎啦。 跟住唔俾鄧炳強做警務處。 有啲人喺 chat room 話喎， 係點？ 阿何君瑤已經去咗美國喎， 咁快？ 係啊， 喂，佢申請政治庇護。 喂，佢點樣申請政府庇護啊？呢條友， 佢上到機都好嘢。 哇！呢條友真係即係唔知佢啦。嗱，佢都要著草㗎。阿何哥有冇人揾到？喂，其實啲差唔係啲記者有冇揾到何哥啊？冇揾啊？ 唉，而家大家太忙啦。 知啊？點會忙啊？呢個好緊要呢條友係。 你點揾到 啊？我就係聽到啲 WhatsApp 個個嗰啲 WhatsApp 嗰啲錄音啊，個個都話揾佢找尾數，大佬一毫子都未收到。 我又唔信喎，通常我哋做 professional job 都收一半錢先嘅啦。 係啊，冇可能啊！你做啲咁大風險， 嗰啲擺到明就 要收曬錢先啊，仲要，因為到時你唔找數咁，我點算啊？你只係應承話唔告我啫，你冇話唔找喎，係咪？而家佢好容易賴嘅啫，學嗰段錄音講。是嗎？何君瑤就話：喂，對唔住， 俾人影咗相喎，大佬。 係咯，你俾人影咗相喎。我而家點樣抬錢俾你？抬一 gift 錢俾你啊，大哥，仲要 cash 喎，唔通過數啊？ 咁我而家咪話你影 開 check 啊？ 你 俾人影逐張簽啊？ 你俾人影相唔關我事。 Anthony， 你全名係乜咁樣啊？跟住喺度 TSO 咁喺度串啊，大佬，跟住。签20,000俾你噶嘛？ 你俾人影相唔关我事噶嘛？我啲细嘅好恶噶，癫噶嘛？佢又癫噶吓？ 屌！而家啲细嘅着草嘅着草 吓， 所以嗱，即系你做黑社会呢个， 喂，但系好难捞啊！真系我发觉，因为而家啲泰拳手啦，都要走出嚟啦，即系去捞呢啲嘢，大佬。 喂，如果系我系差佬，为证明自己清白嘅，元朗大把啲黄赌毒啦好似嗰陣時候，佢以前對付黑社會都 即係做嘢咯，係啱啊！ 即係即刻去掃佢哋場啦！喂，你諗下元朗呢啲，即係我好少去啦，但係我聽人講咧就係話咧，黃賭毒最多噶嘛，收片嗰啲，你睇嗰個場即刻掃咯，即刻掃咧！如果你冇同差嗰班有黑社會勾結嘅話，係咪？ 不過奇怪喎，確實佢好似琴日係咪靜曬呢兩日？ 靜曬啦，交咗嗰11、12個人。跟住何君瑤就借老豆老母個份 哦，咁樣就解圍。哇！ 琴日凌晨咧，佢仲有直播嘅，我冇心機聽。 心狠手辣喎，如果係做得出嘅話， 喂，佢諗住建功立業㗎，佢諗住要做新界皇帝㗎。喂，佢如果唔係點樣打低？ 我以為有消息話佢，我都唔知聽邊個講話佢本身謀住律政司嚟做嘛。哦，呢啲咁嘅人喎，真 係你唔係講笑喎。 係啊，咁你不如揾下俾阿粗口大狀做好過啦。咁邊個馬咩話？ 咁我寧願 馬一國做好過。 唔係唔出奇嘅，因為 我寧願十一哥喎。咁樣就如果你咁樣 less evil 法， 喂，如果呢一樣要中央即係北京實質任命嘅話，喂，即係北京要揀一個大家都認為佢哋嗰方面信得過嘅人。咁走過去嘅話，何君瑤可以係個人選嚟嘅喎。 不過咁講啊，嗱，講翻大，即係你話北大河會議嘅問題啦，阿習近平，你要面對一個現實，你嘅香港嘅治港路線啦，係徹底破產，而家係 輸曬。 你講嘅 一 Q 清 咩底線思維、全面管治權，全部都係呢度咧而出事嘅，其實係。 最近我聽咗個信息啊嘛。 啊 就係、是、阿爺好興其中一個好震怒嗰個地方咧，就係、是、對於呢個建制派陣營裏面嗰啲人，全部歸屬曬。我俾咗幾多著數你班契弟，包括總商會啲在內啦。我估佢冇，即係我聽嗰個信息就係冇 name 啦，就係、是、喂大佬嗰班建制派係咪？我位我又俾你，錢又俾你，生意又俾你，你嘅人脈關係我亦都俾埋你喺香港啊，俾你做曬土皇帝。喂呢單嘢。從來冇出嚟講過嘢喎！ 你講邊單嘢先？ 逃犯條例啊！ 逃犯條例就其實都算係咁㗎啦。 所以點解何君瑤咧？呢條咁嘅契弟咧，食住呢個位上咧，就係見到呢班阿爺覺得好震怒。 嗯， 因為記唔記得啊？我哋有一集咪講佢要肅清呢一，即係佢要整頓呢一個成個建制派嘅陣營團結㗎嘛？係咪？好啦，何君瑤就係見到班友仔個個都係西瓜靠大邊。在呢個時候，逐個跳船。咁我想船啦。 我哋講中聯辦個工作報告，第一係青年工作，第二係網上言論，第三樣嘢係建制派啊嘛。 就係咁咯。所以今次喺成個過程裏面咧，係有互動嘅。 喂，有啲人喂，你留言唔好亂咁嚟喎。喂，你揾阿何生好喎，即係阿邊個？ 咩河山建設職聯啊、雞仔培啊、爛鬼機，喂大佬，喂你去坐隔離啊，大佬，直接去嗰度留言啦、啊，大佬 啊，係啊，你揾佢哋啦， 喂，難道 啲正經人家就係識遊行抗議嘅？ 難道何君瑤有聽我哋節目嚇、啊？即係佢都會睇呢個 chat room 嚇、啊？ 唔係，我都有睇佢 chat room 啊，我都有留言啦、啊，係咪？ 佢都好多好 Q 多傻佬啊，佢啲嗰啲 chat room 嗰啲人啊， 軍事行動啊嘛。 喂，好啦，今晚差唔多咯， 好。拜拜， 我哋拜 见，听日啊，即系听日就最紧要安全啦，就齐上齐落啊，一定要系即系照顾自己身边嘅朋友。好，听日先，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